树木， 树木， 孤独， 孤独， 堵住， 堵住， 督促， 督促， 速度， 速度， 糊涂， 糊涂， 束缚， 束缚， 露珠， 露珠， 瀑布， 瀑布， 不顾， 不顾， 服务， 服务， 图书， 图书， 木薯， 木薯， 土著， 土著， 粗俗， 粗俗， 出租， 出租， 附属， 附属， 荼毒， 荼毒， 疏忽， 疏忽， 夫妇， 夫妇， 屠夫， 屠夫， 赌徒， 赌徒。